让他回京帮忙料理生意。朱厚照先生也做点买卖，他动感不妙，皇帝都走了，还有什么生意需要料理呢？但他也没办法，只好乖乖打道回府。这是江彬的调虎离山计，毕竟大家都生人，当面不好下手。他一边建议朱厚照安排钱宁回京，同时派人快把家鞭赶到江西，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。钱宁兄收钱收得手软，这证据自然是一找一箩筐。使者回来告诉江彬，江彬报告朱厚照，朱厚照发言了：“狗奴才，我早就怀疑他了。”和杀刘瑾时那句话差不多。既然早就怀疑，那早干嘛去了？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很快啊，钱宁人被抓了，家也被抄了，事情干得相当利落。这个自刘瑾时代之后第二大权奸就此垮台，被关进了监狱。那第一名是谁啊？第一名啊，就是江彬同志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，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朱厚照和江彬活得还要长，也真算是老天闭眼呐。料理了钱宁，朱厚照继续前行。他的行程是这样的：由京城出发，途经保定进入山东，过济宁抵达扬州，然后由南京、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。可以看出，这是一条凝结朱厚照先生智慧捷径的出行路线，既有人文景观，像扬州产美女，又有自然风光。这时他虽已经得知朱宸濠兵败的消息，却并未打消出游的乐趣，正相反，他准备借此机会好好的玩一玩，放松放松。按说皇帝出游到下面调研视察，地方官员应该高兴才对，可这条旅游线路一传开，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，皇帝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京城里，哪里都不要去了，你干嘛要四处闹腾呢？又管吃又管住，大家没工夫伺候你，就别惹麻烦了。这么看来，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。要知道，200多年后的盛世下江南，各地官员都是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地，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，如果伺候得好，还能给皇帝留下点深刻印象，升官发财不亦乐乎。可是想让皇帝来也不是那么容易，你得付钱。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，谁给的钱多，他就安排皇帝去哪玩。这要是在正德年间，估计他会亏本的。就这样，官员们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去孝敬皇帝，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，然后干净利落地跪在地上，熟练地磕几个头，发出响亮有节奏的声音，流几滴眼泪，口中同时大呼固定台词：“朱砂奴才。”我对明代的文官们呢，感觉一般，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，拉帮结派，有时候还胡乱告状，排除异己，但他们仍然是值得赞赏的。毕竟敢于坚持原则，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，敢骂皇帝，敢骂权奸宦官，敢于抗命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在我看来呀，父母生养多年，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，我四处给人磕头下跪的。在人的身上多少啊，还应该有一样东西，骨气。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，他们无一例外的对这位出行的皇帝表达了不同意见。朱厚照才走到通州，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，大意是路上危险，一路不便，您还是回去吧。朱厚照不理， 过了保定，还没进山东，山东的御史奏折也来了，还是劝他回去。朱厚照回去了，但他老人家愿意回去，绝不是从谏如流，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。然后他脱离大队，一路狂奔几百里，带着几个随从，一口气儿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，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：“我来接你来了。”这个女人姓刘，史书上称刘姬，是朱厚照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。出发之前呢，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，但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，朱厚照怜香惜玉，决定把她安置在京城近郊，看情况再说。临走之时，刘姬给了朱厚照一根玉簪，约定如无意外以此为信物相见。可是意外偏偏发生了，过卢沟桥的时候，偏偏就在这个地方啊，他一时激动，冲得太快，把玉簪子给弄丢了。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，但毕竟后边跟着十万大军，几十万双脚下去，别说玉簪，玉棒槌也踩没了。当时朱厚照也没在意，到了山东，听说朱宸濠已经完蛋，他便派人去接刘姬。可这位刘姬虽然是个弱女子，却是个认死理儿的家伙，他见来人没有信物，打死也不肯走。使者回去报告了朱厚照，说这事情很难办，他不肯来。哎呦，确实难办了，又不能因此就班师回朝，为了这个女人，皇帝陛下亲自跑一趟，一百个皇帝中间会有一百个都说不。朱厚照是第101个，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，他认为啊很值得。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，刘姬坐上了朱厚照的船，一同向山东进发。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，你玩也就玩了，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，一个人独自行动，太过分了。没等到京城的言官们动手，山东的一位熊御史就近上了一封奏折。看得出来，这位御史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，他的奏折可谓奇文，大致意思是：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，穿着便衣露宿野外，这太不对了。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国家怎么办？你妈怎么办？朱厚照涵养很好，没有收拾他，这是太不容易的。人接到了，继续往前走，借着山东，过了德州，过了济宁，向扬州前进。在山东境内可谓麻烦不断，史书中记载的恶行一大堆，什么耀武扬威、欺负地方官、搜罗财物之类。朱厚照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，但如果细看就会发现，大部分恶行的前边都有一个主语：宾。宾则之，宾所之，宾交之，就是假传旨意。此类种种是不胜枚举啊。江彬仗着朱厚照对他的信任，任意胡为。朱厚照坐拥天下，啥也不缺，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玩。江彬不同，他本来只是个小武官，啥也没有，不借此机会捞一把更待何时？他干得相当过分，到了一个地方立马就向地方要钱的，如果不给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，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，不把人当人，还派出士兵四处搜罗百姓财物，敢抵抗的就拳脚相向，搞得地方鸡犬不宁。他的架子也越来越大，狐假虎威，竟然连长国公朱府见到他都要下跪。朱府就是追随朱棣作战的靖难功臣朱能的后代，当年真定之战， 猪能敢带几十人追几万敌军？老人家在天有灵，看见自己的后代如此窝囊，没准啊能气得活过来。虽然朱厚照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，但总的来说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，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都能容得下，还容不下老百姓吗？但他对发生这一切是要负责任的。江斌是一条恶狗，他却是恶狗的主人。可是朱厚照没有意识到，由于他无尽的放纵，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，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对准他的主人。江斌是一个武将，他以打仗起家，作战很是勇猛。据说有一次在战场上，他的半边脸被冷箭射穿，这位粗人二话不说立马就拔了出来，脸上鲜血直冒，也不管继续作战，吓得敌人魂不附体。此情此景足可比拟当年的夏侯惇同志。但除了好勇斗狠之外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，贪污受贿，敲诈勒索，无所不为。对于这些事情，朱厚照知道却不愿意多管。在他看来啊，这个人不过是想捞点钱，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。可惜啊，他错了。江斌的胃口很大，不但打算要他的钱，还想要他的命，他的江山。为此他设定了圈套，准备借此出征的机会除掉朱厚照。而对于这一切，朱厚照还蒙在鼓里。在他的眼里，江斌是一个十分可靠听话的人，说到底他还只是一个不到30岁、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。朱厚照这辈子也算是多姿多彩，短短的十几年他就遇上了3次谋反。刘瑾这个谋反呢、存有争议，朱志凡还有最近的朱宸濠。或许是上天保佑吧，这3次谋反竟连他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。但这一次不同，致命的威胁已经来到他的身边，阴谋的黑手正慢慢的伸向毫无察觉的朱厚照。很快他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，置之于死地。可是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，总会有点波澜起伏。当江斌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时，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、运筹帷幄的脑袋终于懵了。这封奏折比较长，精选内容如下：先于沿途伏有奸党，欺伪博浪荆轲之谋，诚恐潜步之徒乘隙窃发，或有意外之余，臣死有遗憾矣。这几句话应该比较好理解，就不解释了。最后介绍一下落款作者，赣南王守仁。顺便说两句，这封奏折朱厚照看了却并没理会。在这之前，江斌和王守仁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战友，毕竟当时他们有朱宸濠这个共同的敌人。但王守仁的显赫战功让江斌愤怒了，他没有想到这个一没钱二没兵的家伙竟然平定了叛乱，抢了自己的风头。而这封奏折的每一个字在江斌看来都是在说自己。红眼病外加做贼心虚，江斌决定先拿王守仁开刀。有一份杂志啊，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，经过投票选举，一个结果以超高票数当选，武力进攻俄国。这个结果比较靠谱，连拿破仑、希特勒这样的猛人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雪，最后也只能灰溜溜地跑回来。如果要评选政治年间最不应该犯的错误，翻翻史书，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和王守仁先生叫板。 其实王守仁写的这份奏折并非指向江彬，他说的主要是朱宸濠的余党。当然了，期间是否有隐含的意思也是值得研究的。要知道啊，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像个二愣子，实际上不但精通兵法，还擅长权谋，他很会做人，在官场也算是个老油条了，经常和人称兄道弟。他和兵部尚书王琼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他的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当然了，内阁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，杨廷和，不过这似乎也无关紧要。有了这些人际关系，王守仁先生自然消息灵通。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看，他对于江彬的阴谋应该早有察觉。于是继朱宸濠之后，江彬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。事实证明，他是一个比朱宸濠可怕的多的对手。江彬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，他在等待一个机会，要像猫捉老鼠一样，先慢慢整治王守仁，然后再除掉他。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。正德十四年九月，王守仁再次上奏，这次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希望能够将朱宸濠送到南京，在那里举行献俘仪式。王守仁的这个意见看似简单，背后却隐藏着极为深远的考虑。按照朱厚照的计划，是要到南昌与朱宸濠作战，而朱宸濠虽然现在已经被捕，朱厚照却似乎并不罢休，准备一路走下去，搞个轰轰烈烈的武装游行。从京城到山东已经惹出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十几万大军和那些奸邪小人要真的进了江西，吃吃喝喝加上打家劫舍捞点外快，老百姓估计就不用活了。所以南京是最好的地点，反正皇帝陛下也玩了很久了，到南京后就别动了，免得四处折腾。况且南京也是帝都，特大城市，在那里搞仪式也算有了面子，快点完事儿，您就快点回去吧，大家都方便。朱厚照在行军路上收到奏折，看后没多想，就交给了旁边的江彬，询问他的意见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，我用你手机录的，你听听。 真好听。 还有呢，你再听。 大娘，您坐我这儿吧。 谢谢谢谢。 妈妈，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 宝贝真棒，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。 城市文明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。 媳妇儿，坐好了，咱出发喽！ 哎呀，老公，好几天没坐你车，怎么脏成这样呢？

他开始了紧张的思索，大军就要来了，局势已经无法控制，时间所剩无几，必须想出办法，必须想出办法。但这次王守仁的智慧似乎没有任何用处，他冥思苦想了一夜，也没有想出方法。看来只剩下那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，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，抗命。违抗圣命者，大逆。王守仁很清楚这一点，但他依然决定这样做，去换取那些无辜百姓的生命。不能再等待了，带上朱宸濠去南京，绝不能让他们进入江西一步。我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。正德十四年九月，壬寅，王守仁带领随从押解着朱宸濠，向着自己未知的命运踏出了第一步。怀着揣测不安的心情，王守仁上路了。应该说呀，他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但很快王守仁就意识到自己这次无畏举动可能并不能改变什么。他突然发现，即使自己抗命离开地方，主动交出朱宸濠，也未必能够保全江西百姓。万一那帮孙子不依不饶，朱宸濠到手之后还要去江西闹事，那该怎么办？答案是没办法。可没办法的王守仁也只能继续往前走。然而刚走到半路，他却得到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消息：皇帝陛下派出了一支先遣队，日夜兼程向江西进发，已经抵达杭州。应该说这事和王守仁关系不大，管他什么先遣队游击队，反正到地方把人一交，之后回家往床上一躺，是要杀要剐看着办。可当王守仁听见先遣队负责人的名字的时候，他改变了主意，他决定去见一见这个人。这个关键的决定最终挽救了他，挽救了无数的无辜百姓。先遣队的负责人是张勇，对于这个人我们并不陌生，他虽然经常干点坏事，不能算是个好人，却也讲道理通情理，十年前就曾和杨一清通力合作除掉了刘瑾。正是基于他的这些优良表现，王守仁相信张勇还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他希望能够争取这个人，毕竟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希望了。正德十四年九月丁未，王守仁带着朱宸濠抵达杭州，立刻前往府邸拜见张勇。据说当时王守仁没带任何礼物，是空着手去的，这倒也比较明智。按张勇的级别和送礼档次，王先生就算当了裤子也是送不起的。他没权也没钱，却准备争取全换张勇的支持，凭借他的勇气和执着，毕竟是个巡抚，看门的也不敢大意，立刻通报了张勇。正当他在门口考虑见面措辞的时候，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答复，不见。张勇不是傻瓜，他知道王守仁来干什么，想干什么，这么大的一个黑锅他是不肯背的。看门的二话不说，立马把大门关上了。面对着紧闭的大门，王守仁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他并没有退缩，他不再接着敲门，却退后了几步，大声喊出了他的愤怒：我是王守仁，为黎民百姓而来，开门见我。饱含悲愤与力量的声音穿透了沉默的大门，回荡在空旷的庭院中，震动着院中每一个人。大门打开了，张勇终于出现在王守仁的眼前，但他似乎并不打算和这位王先生交朋友，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：王巡抚来干什么？王守仁并不在意对方的冷淡态度，他用十分诚恳的语气说出了发自肺腑的话：江西的百姓久经朱宸濠的压榨， 又经历了叛乱，还遇上了天灾。而今大军执意要去江西，兵饷粮草绝难供应，到时民变再起，天下必将大乱，苍生何辜？张公公，你深得皇上信任，望能劝圣驾返京，则江西幸甚，百姓幸甚。然而王守仁的这番饱含深情的话却并没有能够打动张勇。对久经宦海的张太监来说，这些所谓的悲剧似乎并不重要。他仔细想了一会儿，面无表情地提出了他的要求。禁言自然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 什么条件？ 张勇用手指了指，试探地问道。 必须把那个人交给我，你愿意吗？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就是朱宸濠，因为对他而言，这是一件可以用来邀功的珍贵礼物。 王守仁愣住了，半晌，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。在这阵突如其来的笑声中，张勇愤怒了，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。于是他用饱含杀气的口吻问道： 敢问王巡抚有何可笑？王守仁停住笑声，正色地回答道： 那个人自然是要交给张公公的，我要此人何用？ 何用？你不知道可以请功领赏吗？从张勇那不解的眼神中，王守仁明白了他的疑惑。 在下起兵平叛，本为苍生百姓，天下太平，如此而已。 王守仁十分真诚地做出了解释，然后他低下头，等待着张勇的答复。然而这个答案却让张勇陷入了更深的迷惑中。这个人孤身起兵平定叛乱城市之后，却不计功劳，不求富贵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对于张勇来说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。当年他与杨一清合作铲除刘瑾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刘瑾大权在握，与他水火不容，杀掉刘瑾他才能够独掌宫中监权。没有好处的事情谁会去做？可这眼前的这个人似乎是个例外，他以一人之力建立不世奇功，却心甘情愿地将手中最大的战利品拱手让出，只是为了那些与他并不相识的普通百姓。张勇闭上了眼睛，开始认真地思考，他想解开这个难解之谜，想了解眼前这个奇怪的人，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许久之后，他睁开了眼睛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答案。在尔虞我诈的一生中，他第一次开始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品质叫正直，有一种人叫义士。 好吧，我来帮你。 王守仁略感意外地起身走出了张勇的住处，但兴奋已经涌满了他的身体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，一个足可信赖的盟友。这个朋友交的确实十分及时，因为不久之后江斌就又来找麻烦了。他也得知王守仁已经带着朱宸濠到了杭州，这么大块肥肉放在嘴边，他立刻窝分起来，只要把朱宸濠搞到手，平叛之功就手到擒来。但顾及身份，总不能自己去找王守仁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派一个锦衣卫去杭州要人。江斌充满了期待，而接到命令的锦衣卫也十分高兴，因为在衙门差事里，这种奉命找下级官员要人要物的工作最有油水可捞，不但可以耍威风，还能趁机敲一笔，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，就故意找茬，回去再狠狠告上一状，让你想哭都没有眼泪。可是找王守仁先生要钱，那是相当艰难的。王守仁听说有锦衣卫来要人，便推辞不见，表示人已经送到了张勇那里，你有种就自己去要人吧。 锦衣卫先生自然不敢去找张勇，人要不到他却也不走，那意思很明白，你得表示表示才行。王守仁没有钱，哎，即使有钱他也不想给，但是碍于面子他还是给了点钱，5两银子。没错，就是5两。锦衣卫看着这点银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极为愤怒，把银子砸在地上扬长而去。这下王守仁先生有大麻烦了，得罪了这位仁兄，他回去之后自然会颠倒黑白，极尽能力攻击诋毁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可是事到如今已经很难挽回了，即使送钱赔礼也未必有用。手下人十分担心，王守仁却毅然自得地告诉他们，他自有办法让这位锦衣卫不告黑状，但他似乎并不打算送钱，也不想赔礼，只是安安心心地一觉睡得天亮，悠闲地洗漱完毕，等着那位锦衣卫上门。不久啊，那位仁兄果然来了，他虽是锦衣卫，但按照品级他是王守仁的下级，按照官场规矩他应该来辞行。王守仁正站在庭院里等待着他，看着这个不懂规矩的铁公鸡，锦衣卫先生正想说两句难听的话，却见王守仁先生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自己跟前。王守仁真诚地拉着他的手，深情地说道，我当年曾经蹲过贵部门的监狱，哎，就是正德5年那次啊，王守仁蹲的大牢吗？老兄的同仁也见过不少，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兄你这样的好人呐。这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彻底打晕了锦衣卫，他呆呆地看着王守仁，哑口无言。我怕阁下来去辛苦，特备薄礼，没想到阁下竟如此廉洁，居然分文不取。我这个人没有别的用处，就是会写文章，今后必定为阁下写一篇文章，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阁下的高风亮节。锦衣卫踉踉跄跄地走了，唯恐在这里多待一分钟，这次他是彻底的服了，心服口服。其实锦衣卫大人也不是笨蛋，他十分清楚王守仁是在拿自己开涮，但他发现自己竟然发不得脾气，因为在王守仁的几句话中也隐含着杀机。所谓阁下如此廉洁，是给他台阶下，顾及他的面子，这是软的。所谓我没有别的长处，就是会写文章云云，是在警告他，你要敢乱来，我写一篇骂你的文字，让天下人都知道你的恶行，这是硬的。软硬兼施之下，岂有不畏惧者。王守仁清正廉洁，不愿送礼，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。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，王守仁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，他坚持了原则，也躲过了麻烦。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，那么我来告诉你，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。锦衣卫先生哭丧着脸给江斌带回来那个让他失望的消息，人已经被张勇抢走了。江斌气急败坏，但他很明白张勇先生惹不得，要是撕破了脸，自己也没好果子吃，想来想去只能拿王守仁出气。于是这个小人开始编造谣言，说什么王守仁与朱宸濠本来是一伙的，因为王守仁怕事情不成功才临时起兵之类的鬼话，还派人四处传播，混淆视听。这话虽然荒诞不经，但要是传到朱厚照的耳朵里，王守仁先生还是很麻烦的。关键时刻张勇挺身而出，他向朱厚照说明了来龙去脉，并气愤地说道，王守仁如此忠臣，国之栋梁，为何要受到如此重伤，天理何在？朱厚照虽然喜欢玩不服管，却也是懂道理的， 所以当江斌来到朱厚照面前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守仁的罪行后，他只得到了一句话：你给我记住，这种话今后少讲。还没等江斌反应过来，朱厚照又给了他一闷棍：王守仁立刻复命，即日起为江西巡抚，按时到任，不得有误。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江斌退了出去，估计他这辈子也不会再打小报告了。其实江斌一直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，他大字啊不识几个，从小所学专业是打架斗殴，偏偏跟对了老板，顿时飞黄腾达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杨廷和对他客客气气，张勇不敢招惹他，钱宁被他关进牢房，混到这个地步也算到头了。直到他碰见了王守仁，费尽心思想夺人功劳，却是竹篮打水，打小报告，挖坑设圈套，最后自己掉了进去，失败，极其失败。到了这个地步也该知难而退了吧，可是江斌同志偏不，他一定要和王守仁斗到底。考虑到皇上面前有张勇保护他，江斌决定转移战场到江西去整王守仁。恶人做到了江斌这个程度也算到头了，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占据了先机。当王守仁接到一纸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，江斌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京军进入了江西。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，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，把他捆了起来，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。可武文定岂是好欺负的，他也不讲客套，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：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，为国家平叛，有什么罪？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，竟然冤枉忠良，想给朱宸濠报仇吗？如此看来，你们也是反贼同党，该杀呀！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，反贼的黑锅谁敢背？张忠吓得不行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断了根的枝叶，挣脱眼眶间冻结的悲切。 而半山发如仙，守护的成全大于众无言。多年后世书也还把这一传写进心肠，既然今生离死别，耳闻的伤终结，眼前的都毁灭，温柔的最决绝，坠落的苍耀也，荒然间一诀别成褪色的长夜，破晓之前洗去所有罪。失去的已冰冷飘零的未了解，记得城中日月蝉鸣后又出雪，屋檐细雨停在初见季节，用最平淡话语藏住旧日誓约，春风掠过柳叶，你曾笑得逆风穿越花也来不及去告别，破晓之前忘记所有胆怯，从此用我双眼世界，不管你三千跌，天尽头成不夜，一世是旧世界，城门上下雪月，白色身影夜色如水清冽，借我一个光影，把你看得真切，是否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。 心随流水成

北京时间